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半妖司藤》，作者尾鱼，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第八十集，白鹰小姐。司藤的脚步猝然停止，他看到了沈银灯和央波。沈银灯的尸身平躺，三根尖桩分别自心口和左右肋下透体而出，尖桩的上方插在俯身向下的央波身上，同样是心口和左右肋下，分毫不差。尖桩已经被鲜血浸湿了，两人身周地下进了好大一滩。司藤站了一会儿之后，缓步走到了他们身边。央波的左手兀自捏着那个秦放提过的银首饰盒，右手紧紧地握着沈银灯骷髅般的手爪，脸上带着幸福的微笑。不需要司藤再去搜寻或者封路，因为沈银灯根本就没有复活。司藤站了很久，脸上渐渐地拢上戾气，顿了顿，转身就走。走了不到两三步，沈银灯和央波的尸身开始着火，火势好大，瞬间不分彼此，只剩了一个巨大烟球。山洞开始撼动摇晃，石块不断落在一步一步往外走的司藤身边，直到司藤出到洞外，洞里才轰隆隆一阵巨大轰鸣，烟尘腾起，洞口坍塌至完全不见。沈银灯为什么没能复活呢？那时候司藤在囊铅崖底复生，自己都好生诧异。在他的认知里，死了就是死了，从来就没有复活过的妖怪。赤伞百年后妖宗再现，并非是死而复生，只不过是因为当年根本没被杀死。他追问秦坊的前因后果，一度觉得或许只是阴差阳错，让自己偶然间得知了妖怪复生的秘密。原来人心之血滴入妖心，是可以促成妖怪复活的。然而直到今日，司藤才惊觉自己可能是忽略了一件事情，或许复活的关键并不是在于人的血，而是在于那是秦放的血。时近午夜，司藤回到了荣榜，木质的寨门在半空中划割出巨大的圆弧，几乎没有亮灯的人家了，整个寨子和整座山都安静得像是几乎不存在。涉级而上，鞋跟扣着条石发出了噔噔的声响，在这寂静的夜里传出去很远很远。身后忽然吱呀的一声轻响，司藤眼神一凛，瞬间回头厉声喝了句： 谁？ 入夜之后，贾桂枝和周万东悄悄地藏进了荣榜一户人家堆放的柴火和悬挂风干猎物的偏房里。他们俩这趟过来找秦放，原本一切都很顺利，谁知道半路会遇到车祸呢？好在贾桂枝有藤沙保命，车子都被撞成那样了，人倒是没什么大碍。然而周万东就没那么幸运了，手臂受伤，还伤到了骨头。两人苏醒之后打晕看护现场的人才逃了出来，毕竟周万东是有案底的悍匪惯犯，加上此行见不得人，不想再惹其他的麻烦，索性前东多山，他们在密林里躲了一个下午，半夜才偷偷进寨， 当地人老旧的挂锁在周万东的面前形同儿戏，很快就让他们找到了歇脚的地方。这一路坎坷，周万东已经很多牢骚，又加上受伤，言语中对贾桂枝越发的不客气，言下之意就是自己同意帮忙都是为了九眼天珠，贾桂枝最好说话算话，否则管他什么妖魔鬼怪，大家都逃不了好去。贾桂枝从前虽然谈不上是养尊处优，也是吃穿不愁，日子舒畅，哪里受过这种颠簸奔劳之苦，自己又被周万东冷嘲热讽，软硬兼施，心里如同吞了苍蝇一样膈应。这会儿周万东都已经大会周公了，他才有了些许的睡意。迷迷糊糊中，忽然发现自己站在野外，四下无人，冷风飒飒，吹得贾桂枝发根紧扯。面前有一个大门紧锁的货仓，他迟疑着伸手去推，手还没有触到门面，那生锈的门轴忽然咯楞楞地作响，大门沉重而又徐徐地向两边张开。朝里看去，偌大的厂房充斥着模糊的殷红色，像是飘满团团的浮雾，而浮雾的深处响起了清晰的高跟鞋叩击地面的声音。贾桂枝一个机灵就醒了，而不远处，周万东倚着草垛子睡得呼哈呼哈的，嘴角还挂了口水。贾桂枝的手捂在心窝处道：“ 还好，是个噩梦。不对，外面似乎真的有什么声音。” 贾桂枝紧张起来，他屏着呼吸走到了窗边，动作奇慢地把挂了栓钩的木窗抬起了一道缝，眼睛朝着缝隙处凑了过去。触目所及如遭雷击，手突然站立着不听使唤，窗下沿荡摆着扣到木台，咯噔一声轻响。 谁？ 好像是惊动到外头的女人了，又好像是没有。贾桂枝脑子里轰轰的，身子一会儿冷一会儿热，耳膜鼓胀得厉害。忽然间，像是回到了太爷爷贾三公临死的时候。那个干瘦的像核桃一样的老头蜷缩在被子里不住地咳嗽，然后瘦骨嶙峋的手臂掀开了被子的一角，不住地向当时很小的贾桂枝招着手。母亲老早吩咐过他，太爷爷是老糊涂，脑子有病的，早些年放着沪上繁华的日子不过，举家非得搬迁到囊迁来，现在是想回都回不去了，那是大城市，不是想去就去得了的。那时太爷爷已经病了好久，身上又酸又臭的招人嫌，平日里贾桂枝只会在门口偷偷的看一眼，或者蹲着玩耍，从来都不会进去。但是那天太爷爷的手招着一下又一下的，招魂一样鬼使神差的就把自己给招进去了。刚走到床头边，太爷爷就死死地攥住贾桂枝的手，说了很多很多话，说到最后忽然歇斯底里，双眼翻白，面色狰狞。贾桂枝当时吓得哇哇大哭，闻声冲进来的母亲生硬地掰开了贾三公太爷爷的手，抱起贾桂枝就往外跑，而身后太爷爷沙哑着声音歇斯底里地叫着：“ 就是这孩子，你看到的就应在他身上，就应在他身上，就在他身上啊。 母亲当时铁青了脸说， 不要信这些屁话，什么妖魔鬼怪，大主持会保佑我们桂枝的。 冷风扑面，好像有点冷。周万东不耐烦地翻了个身，咽了口唾沫之后，眼睛有意无意间眯缝了两下，忽然瞳孔放大，腾一下坐起来，清醒之后气得大骂道： 哎，神经病啊，大半夜不睡觉开窗站着，吓死老子了。 贾桂枝置若罔闻，两只微颤的手搁在木台上，面前的窗扇大开，夜还很深，不知名的虫子啾啾叫着，时停时歇，面前一条弯弯摇摇寂寂凉凉的青石板道，悄悄静静，静静悄悄。 妈的，更年期妇女各种神经各种病。 周万东骂骂咧咧地起来关窗户，窗子合上时，他听到贾桂枝近乎恐惧般嗫嚅着说了四个字： 白影小姐。 司藤很晚才回到旅馆，秦放还没睡，正坐在楼梯上等他，一见到司藤就紧张地站起来。司藤在他开口之前先说话了： 完事了，没什么，回去睡吧。 秦放有些不敢相信，再三跟他确认道： 不会再有麻烦了，对吧？杨波他没能真的复活沈银灯，是吧？ 司藤觉得秦放小心翼翼紧紧张张的样子有些好笑。 没什么，回去睡吧。 秦放长舒了一口气，这一天有惊无险的总算是安然度过。秦放转身回房，刚走了没几步，司藤忽然又叫他： 秦放。 啊？ 秦放应声回头，晕黄色的灯影下，司藤扶着楼梯的边沿站着，表情有些奇怪，带着安静和疲惫的余味，很少见到，不，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司藤，不咄咄逼人，不居高临下，不冷眼嘲讽，平和的像是要和他拉家常。秦放居然觉得不习惯了。 你家里还有些什么人吗？ 真不像是司藤会问出的问题呀。秦放愣了好一会儿才说： 没什么人了。 司藤似乎有些不相信，眉头不经意间皱了一下。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集再见。